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入山庄拜见，观名侠风范，进血衣别院，品绝世宝剑。 花金公冷冷的笑，对楚留香说：“哼，你呀，少来拍马屁，我只问你。”你究竟是不是楚留香？ 楚留香说：“ 楚留香，我看来很像楚留香吗？”施少奶奶铁青着脸，厉声说：“我也不管你是楚留香还是楚留臭，你既然有胆子来，我们就有本事叫你来的，去不得。”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哦，好威风啊，好杀气呀、啊！哈，难怪师少庄主要畏你如虎了。” 石传宗忽然在窗子外边一探头，大声说：“哎，我们可是夫妻相敬如宾的啊，你小子少来挑拨离间啊！” 花金公说：“废话少说，我只问你，你是想死还是想活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在下活得蛮有趣儿的，自然是想活。” 花金公说：“你若想活，就乖乖地跪下来束手就擒，等我们问清楚你的来历，哼，也许非但不杀你，还有好处给你呢。”他故意把好处两个字说得又轻又软，怎奈楚留香好像一点也不懂，淡淡地说：“那我要想死呢？” 花金公怒道：“ 那就更容易了，我只要一抬手，连珠箭一发，哼，你就要变成刺猬了。” 楚留香笑了：“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，做刺猬又有何妨？” 花金公说：“好，这是你自找的，怨不得我了。” 他的手一招，金弓一搭起，十七个娘子军也立刻张弓搭箭。看他们的手势，已知道这些小姑娘一个个都是百步穿杨的好手，何况连珠箭连绵不绝，你就算躲得了第一轮第二轮箭，你未必躲得开。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楚留香身子忽然一闪，只听一连串娇呼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十一柄金弓忽然就全都到了楚留香的手里了，十余个少女就石像般定在了那里，他们已经全被点上了穴道了。花金公和师少奶奶虽然明知道这个漂亮小伙子有两下子，却也没有想到他竟有如此快的出手。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一柄弓两口箭闪电般的就攻出去了。但是楚留香今天似乎存心给他们点颜色看，他再也不像昨天那么客气了，身子一转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招式，就已经擒住了师少奶奶的手腕了，把他的剑向里面一送，只听嘣一声响，花金弓的弓弦儿 已经被割断了。楚留香倒退了几步，躬身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！唐突了，唐突了，唐突家人了，万不得已，受罪，受罪啊！” 施少奶奶脸色发白，她毕竟是名家之女呀，识货得很，此刻已经看出自己绝不是这个小伙子的对手。她忽然抛下双剑，一把将失踪船从门外揪进来了，跺着脚说：“ 哎呦，你老婆叫人欺负，你却只会站在旁边做缩头乌龟，你还算个男人吗？你打死他呀！打呀，替我出气呀。” 失踪船的脸色这个时候比他的老婆还白，他说：“ 是，我打死他，我替你出气。” 他嘴上说得很响，可是两条腿没有移动半步。施少奶呢用拳头擂着他的胸膛说：“ 去呀、啊。去呀、啊、你难道连这点胆子都没有吗？” 失踪船被打得呲牙咧嘴，咧声说：“ 好，我去，我这就去，我去。 话没有说完，哼，一溜烟的逃了。施少奶奶咬着牙，忽然放声大哭：“ 天哪，我嫁了个这么没用的男人，你叫我怎么活呀？” 他忽然一头就撞入了花金公的怀里，嘶声说：“ 哎呦，我嫁到你们家里呀、啊，那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，否则有谁敢欺负我呀？啊，我也不想活了，你们干脆杀了我吧。” 楚留香看的是又好气又好笑，他也想不到这位少奶奶他不但会使剑，撒泼打滚的本事那也是不错的。只见花金公两眼发直，显然他也拿这个媳妇儿没办法。楚留香悠然说：“哈哈哈哈，少奶奶这撒赖的功夫难道也是家传的吗？” 施少奶奶跳起来哭吼着说：“ 你放什么屁呀、啊，除了欺负女人你还会干什么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 我本来还认为你真是个女人，现在却有些怀疑了。” 施少奶奶咬着牙说：“ 你能算是男人吗？你若敢跟我去见爹爹，那你就是个男人，否则你就是个不男不女的孬种。” 楚留香淡淡地说：“我若不敢去，今天晚上也就不会再来了。但是你现在最好安静点儿，不然的话，我会用稻草塞上你的嘴。”薛衣人的庄严规模，那是不如置碑山庄宏大的，但风格却更古雅。厅堂中的陈设虽非华美，但却当真是一尘不染。窗棂上绝没有丝毫的灰尘，院子里绝没有一片落叶。此刻虽方清晨，却已经有人在洒扫着庭院了。施少奶奶一路上果然都老实得很。楚留香暗暗好笑，她发觉鬼也怕恶人，这句话那真是一点儿都不假。但是一到了薛家庄，他又立刻威风起来了，跳着脚指着楚留香的鼻子说：“ 你有种就不要走，你不要逃，我去叫爹爹出来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 哈哈，我若要走又何必来？” 花金公眼睛瞟着他冷笑着说：“哼，胆子太大，命会短的。” 施少奶奶刚冲进去没多久，就听见一个人沉声说：“ 你不好好在家侍候文姑，又到这里作甚呢？” 这个声音 低沉之中隐隐有微，一听那就知道是惯于发号施令的人。石少奶奶带着哭音说：有人欺负了女儿了，爹，你就不问一声吗？你 那个人厉声说：你若安分守己的做人，有谁会平白无故的来欺负你呢？想必是你又犯了小孩子的脾气。亲家母，你该多管教管教他才是啊，万万不应客气的嘛。 花金公已经赶紧站起来了，陪着笑说： 这次的事啊，可半点不能怪姑奶奶，全是这个小子。 他唠唠叨叨的在说着什么，臭留香已经懒得去听了。只见名满天下的第一剑客薛一人此刻已经在他的眼前了。 只见这位老人面容清癯，布鞋白袜，穿着一件蓝布的长衫，风采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，只不过一双眼睛是炯炯有光，令人不敢逼视。 施少奶奶正在大声地喊： 这个人叫什么叶公子，殷大妹子就是被他害死的，他居然还有脸敢撒野，连你老人家他都不瞧在眼里的。 花金公说：据说这人乃是京里的一个浪荡子，什么都不会，就会在女人身上下功夫，不知道害过多少人了。 石少奶奶说：你老人家就快出手教训教训他吧。 他们在说什么薛一人似乎全未听到，他只是眨也不眨眼地凝住着楚留香，忽然抱了抱拳，他说： 小女无知，但望阁下恕罪。 楚留香也躬身站起来了，说： 薛大侠，严重了。 薛一人说： 请先用茶，少时老朽再置酒为阁下洗尘。 楚留香说：多谢。施少奶奶瞧得眼睛发直了，忍不住说： 爹， 爹，你老人家何必还对他这样的客气啊。他 薛一人忽然沉下了脸。他怎样？他若不看在你年幼无知，你还能活着回来见我吗？ 施少奶奶愣了愣，不知他爹爹怎么看出他不是人家的对手了。花金公陪着笑说： 可是他呀。 薛一人沉声说： 亲家母，老妇若是两眼还不瞎，可以断言这位朋友绝不是京城的浪荡子，也不是什么叶公子，否则他就不会来。 他转向楚留香微微一笑： 阁下，风采照人，神气内敛，江湖之中虽是人才辈出，更胜从前，但据老朽所知，像阁下这样的少年英雄，普天之下也只不过有两三人而已呀。 楚留香说： 前辈过奖了。 薛一人目光闪动说： 据闻金坛千柳庄的蝙蝠公子，无论是武功人望，居于隐然有领袖中原武林之势，但阁下显然不是蝙蝠公子。 楚留香笑了笑说： 哈哈，在下怎敢与蝙蝠公子相比呀。 薛仁又笑了笑说： 阁下的武功人望只怕还在蝙蝠公子之上啊，若是老朽猜得不错，阁下想必是…… 他盯着楚留香一字字地说： 想必是楚香衰。 这老人 竟一眼看出了楚留香的来历。楚留香暗中也是吃了一惊，他动容说： 前辈，前辈当真是神目如电，晚辈好生钦佩。薛夷人屡膝而笑，如此说来，老朽的这双眼睛毕竟不瞎呀，还是认得英雄的。 花金公和师少奶奶面容全都改变了。师兄说：什么？你真的是楚留香？ 楚留香微笑点了点头。 花金公眼睛发直说：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 楚留香说： 哈哈哈，在下昨夜已经说了，怎奈夫人不肯相信而已呀。 花金公愣了一会儿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：你要不是叶公子的话，那为什么到我们那里去呢？ 楚留香说：久闻夫人之名，特去拜访啊。 花金公笑了，连眼睛都笑了。 好啊，好啊，你总算看得起我。哦，我却好像有点看不起你了。啊，这样吧，啊，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鲈鱼，我亲自下厨房，叫你看看我的手艺是不是比左老头子差。 哎，你可千万要赏脸呢。 楚留香说：啊啊，夫人赐，怎敢辞？ 师少奶奶忽然又冲了进去，一面笑着说： 哎哎哎，我也会调理鲈鱼的。我现在就去下厨房了。 花金公咯咯的笑着： 楚香帅呀，你真是好口福。 我家的宗儿和他做了好几年的夫妻呀， 我都没有看到他下过一次厨房呢。 薛衣人只有装作没有听见，他咳嗽了几声，缓缓地说： 久闻香帅不识贱，但天下的名贱一经香帅品题，便立刻身价百倍，老朽倒也有几口藏剑，想请香帅发言一评。 楚留香大喜道： 哦，故所愿也，不敢请耳。 花金公笑道：哎呦，你呀，今天非但是口福不浅，眼睛更好。我们亲家翁那几口剑呢，那平时是从来不给人看的，连我都看不到的。 薛衣人淡淡地说：剑为凶器啊，亲家母今天也还是不要去看的好啊。 薛家庄那也是依山而建的，青色的山脉蜿蜒伸展入后山，有时园中的雾几乎已可和山巅的云雾结在一起了。他们踏着碎石子的路穿过后园，园子里并没有鲜艳的花木，一亭一石都带着雅致的古拙之意。楚留香和薛衣人并肩而行，并没有说话。一个人到了某种地位的时候，那就自然会变成一个不多话的人。秋天的早上，风并不冷，天却很高。他们走入青翠的竹林，露珠凝结在竹叶上，就像是镶嵌在翡翠上的珍珠。竹林的尽头便连接着山路，已被青苔染绿的壁上有道古拙的铁门，看来坚实而沉重。薛衣人开了门： 香帅请啊，老夫带路了。 门后那是一条长而黑暗的石道，寒气森森，刺人的肌肤。 薛衣人等楚留香走进来，就立刻又把门紧紧地给关上，将光明和温暖一起割断在门外。四下骤然沉寂起来， 一丝声音都听不到。若要杀人，这的确是好地方啊。但是楚留香却没有丝毫的不安，他似乎对薛依人很信任。薛依人和他初次相见，便将他带到这秘密的重地中来，他好像也不觉得奇怪。实地转过几个弯，便到了个深邃的洞穴，石壁上嵌着铜灯，在阴森森的灯光之下，只见洞穴的四面都排着石案，每一张石案上都有个黝黑的铁匣子，迎面一张石案上的铁匣长而窄，里面装的想必就是薛依人视同拱璧的剑器。那么另一些铁匣中装的是什么呢？薛依人捧着剑匣，似乎忘了他的身旁还有楚留香的存在了，他全心全意都已经融入了剑，到了忘人忘我的境界。楚留香忽然发现，这个老人他似乎完全变了。楚留香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只觉得他的风度优雅而从容，就像是个不求闻达的智者，也像是个厌倦红尘退隐林下的名人。神情虽然稍觉冷厉，但是却没有露出令人不安的锋芒。楚留香方才跟他并肩走在还不到三尺宽的小径上，也没有觉得丝毫的警兆，就仿佛跟一个平凡的老人走在一起。但是现在剑还没有出鞘，楚留香已经觉得有一种逼气的剑气刺骨生寒，这剑气显然不是剑发出来的，这剑气就是薛依人本身发出来的。在这里他已经不再是和儿女亲家闲话家常的老人了，一踏入这道门，他就又变成了昔日那叱咤江湖快意恩仇的明侠。这个地方藏的不只是剑，还藏着他昔日的回忆，所以他才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到这里来。但是他为什么又要楚留香来呢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小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藏剑炉中品名剑，一出感慨无限，快意恩仇几十载，知音难觅眼前，多少恨已枉然。 薛衣人缓缓地开启了铁匣，取出了一柄剑，这口剑形状古朴，黝黑之中带有墨绿色的剑身，它并没有耀眼的光芒，只不过楚留香远在八尺之外已经觉得那寒气刺人肌肤。将雪衣人以指弹剑，剑作龙吟。楚留香脱口道：好剑。雪衣人目光闪动，相帅，认得这口是什么剑吗？ 楚留香缓缓地说： 昔日周氏之名主太康、少康父子，集天下名将，助八方之同，十年而得一剑，便是那八方铜剑。 薛义珍说： 好，好眼力。 他虽然在大声地称赞着，面上却毫无表情。苍又取出了一口剑， 这口剑皮鞘华美，剑柄之上镶嵌着松绿石、镶金丝，剑柄与剑身接口似黄金铸成，却作古铜的颜色。薛衣人又问：这口剑呢？ 楚留香说： 古来行主皆有名剑，少康铸八方铜剑，战须有化影、腾空，太甲有剑名文光，吴丁有剑名赵胆。他笑了笑，接着说：这口剑，哈哈，就是赵胆，但是剑匣却被后人加以装饰过了。好眼力。 他冷漠的脸上仍然是不动声色，但是目光之中已经有了一些赞赏的神气了。过了半天，又缓缓地取出了一口剑，这口剑乌纱皮鞘，紫铜吞口，长剑出鞘才半寸，已有一种灰蒙蒙碧森森的寒光就映入了眉睫。 雪衣人手里捧着这口剑，眼睛里的光仿佛更亮了。他凝住着剑锋，沉默了很久，才一字字地说：相帅，请看这一口是什么剑呢？ 楚留香也凝住着剑锋，沉默了很久，才缓缓地说： 这是一口无名之剑。 薛衣人的眉头骤然掀起。 无名之剑，不错， 无名之剑，但剑虽无名，人却有名。 此话怎讲？ 干将莫邪，前辈可知道吗？ 干将莫邪上古神兵，老朽虽未得见，却听过的。 楚留香笑了笑， 其实干将莫邪只不过是一双夫妻的名字，但是百年以后提起干将莫邪四个字，却只知有剑，而将其人忘怀了。 他不等薛一人说话，接着说， 越王聘欧冶子铸剑五，是为纯钩、湛卢、豪操、鱼肠俱缺，楚王命风虎子求剑得三，是为龙渊太阿公事，千载以来提起这八口剑，可说是无人不知啊。但知道欧冶子与风虎子这两位大师的又有几人？ 薛一人说， 祥帅的意思是，这只因为人因剑名，人的光芒已被剑的光芒所掩盖，是以后人但知有湛卢和巨阙，而不知道有欧冶子。不错，武林中还记得欧冶子的人确实不多。 前辈掌中的这口剑，剑虽无名，但能使此剑的却必非寻常人。 哦，哼，何以见得？ 只因此剑锋芒毕露，杀气逼人，若非绝代之高手，若无惊人之手段，不足以以御此剑呐、啊，反倒要背剑伤身。他笑了笑，接着说，若是在下两眼不瞎，这口剑 必定就是前辈昔日纵横江湖的时候所配之物吧。听到这里， 薛一人才为之悚然动容，失声说， 祥帅当真是神目如电，老朽好生佩服啊。 这番话也正是楚留香赞美薛一人的话，两个人相依一笑，个人心里都不禁生出了几分敬重和相连之意。 薛一人说，江湖传言的确不虚啊，祥帅的见识眼力果然都非同小可，但祥帅你可知道四壁的这些铁匣装的是什么吗？ 楚留香说， 啊， 能与名剑作伴， 匣中必非常物。 薛一人打开了个铁匣，匣子里却只有一件长衫，雪白的长衫已经微微发黄了，可见储藏的年代已经不少了。薛一人将长衫一抖，楚留香这才发现长衫的前胸处有一串血迹，就像是一条赤红色的毒蛇蜿蜒地盘在那里。在惨淡的灯光下看，那血迹已经发黑了。 薛一人缓缓地说，祥帅可知道这衣服上染的是谁的血？ 他眼睛虽然盯在长衫上，却似乎在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过了很久才淡淡一笑，接着说，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祥帅只怕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，但30年前杀手无常裴环也并非当先人物啊。 楚留香肃然说，晚辈虽然年轻识浅，却也知道杀手无常掌中一双无常钩，打遍南七省，却不知此人已经死在了前辈的手上 啊。那是在勾露山，他的神思好像已经回到了遥远的往日，化 缓缓地述说着，楚留香的眼前仿佛已经展现出了一幅肃杀和苍凉的图画。 高楼山，暮霭苍茫，西天如血，薛依人白衣如血，独立在寒风之中，山巅之上，望着面貌狰狞的杀手无常缓缓地走过来，然后剑光一闪，鲜血溅在雪一般的衣服上，宛如在雪地上洒落的一串梅花。 雪衣人缓缓地说，如今30年的岁月虽已消失，但他们的血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。 楚留香说，他们的血，难道 这些铁匣里，香帅难道不明白血衣人？ 血衣人 这三字是如何得来的？ 楚留香望着四面石岸上的铁匣，想到每个铁匣里都藏着一件雪白的长衫，那每件长衫上都染着一个人的鲜血，每滴鲜血之中都包含着一个令人惊悚的故事，每个故事之中都有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。 想到这里，楚留香的心底不禁泛起了一阵寒意。 雪衣人目光如刀，一字一字地说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剑下无情。就是这柄剑，不知饮下了多少人的鲜血。 他剑光一闪，闪电般的就向楚留香刺出去了。 见到中原一点红的时候，楚留香已经觉得他的剑法之快，当世无双。 见到帅一番的时候，楚留香就觉得一点红还不算是天下第一快剑。见到白痴的时候，楚留香又觉得帅一番的剑法不算什么了。但是此刻， 楚留香终于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快剑。 薛依人这一剑刺来，竟来得完全是无影无踪，谁也看不出他这一剑是如何出手的， 是从哪里刺过来的。 楚留香，他居然根本就没有闪避， 但这快如闪电、势若雷霆的一剑， 到了楚留香的咽喉前的半寸的地方，他忽然停住了。停的时候，就像发的时候同样的快，同样的突然，同样的令人不可捉摸、不可思议。这一停，使笔一发，更令楚留香吃惊啊。 雪衣人发这一剑的时候，显然还未尽全力，否则就停不下来了。他未使全力时刺出的这一剑已经是如此急迫，使出全力，那还了得。 雪衣人望着楚留香，似乎有些惊异。这一剑到了他的咽喉，楚留香非但神色不变，而且连眼睛都没有眨。这个年轻人 已经有了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、麋鹿星于左而目不顺的定力了。但只这份定力，隐然有一代宗主的气魄呀。 剑尖儿虽还未刺入楚留香的咽喉，但森冷的剑气却已经刺入了他的肌肤。他喉头上的皮肤虽然已经起了一颗颗的寒栗，面上依然不动声色。 在楚留香说来，被人用剑尖儿抵住咽喉，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 虽然他知道 这一次的箭比以前的任何一次都要快得多，这么快的箭若已经到了咽喉前，世上没有人能够闪避得开。薛衣人冷冷地望着楚留香，过了很久才一字字地说：你可是为了我的剑而来？ 楚留香笑了： 你以为我想来偷你的剑？楚香帅的声明我早已经久仰得很呢。 那你就该知道，他从来没有在朋友的身上打过主意啊。 可是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例外呀、也许这次就是例外。 这次我为什么要例外呢？ 你对剑不但很有学问，也很有兴趣，是吗？ 不错，我对剑很有兴趣，我对红烧肉也很有兴趣啊，但是我可从来没有想过偷条猪回家养。 薛衣人厉声说：那你为何而来？楚留香淡淡地说：有人用剑对着我的脖子的时候，我通常都不喜欢跟他说话的。你喜欢我把剑刺下去？ 薛衣人，薛衣人若是会刺冷剑的人，那我就真看错你了。我若看错了你，我楚留香就算死在你的手上，也只能怨我自己有眼无珠，一点儿都不冤枉啊。 薛衣人又凝住了他很久，才缓缓地说： 你从来没有看错过人吗？ 楚留香微笑说： 我若肯让他手里拿着剑站在我的身旁，就绝不会看错的。 好，楚留香，你果然是浑身是胆，名不虚传。 苍 剑已入鞘， 薛衣人微笑着说： 但若说楚香帅是为了花金宫才到石家庄来的，我无论如何是不会相信的。 楚留香笑着说：是吗？连我自己也不相信。 薛衣人的笑容又渐渐地消失了。 香帅，到石家庄去，莫非就是为了要叫花金宫带你来见我吗？ 楚留香笑道： 薛大侠，既退隐林泉，在下要见非常之人，只有用非常的手段了。你为什么如此急着见我？ 三四年前，江湖之中忽然出现了一群职业刺客。 什么？职业刺客？ 不错，这些人不辨是非，不分善恶，只以杀人为业，无论谁只要出得起价钱，他们就会为他杀人。 他们无论什么人都杀， 黑道的他们杀，白道的也杀，就算那些与武林素无关联的人，他们还是要杀。就因为如此，所以我认为他们实在比那些杀人放火的强盗还要可恨，还要可怕。因为强盗杀人至少还要选择对象呢。 江湖中出了这种人，我怎么连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啊？ 这些人行事极其隐秘，若非他们找到我的头上，我也是一点也不知道。 他们若是算计到你的身上，只怕离末日不远了。 这些人现在的确已经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不复再能为恶，只不过这些人的首领至今仍然是逍遥法外。 首领是谁？ 我至今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只知他非但机智过人，而且剑法绝高。 哦，所以相帅就怀疑这人是我。 楚留香也微微一笑， 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到这里来了。 薛一人目光炯炯说： 相帅，如今已经查出来了吗？楚留香缓缓地说：阁下方才那一剑出手的确跟他们有七分相似啊。哦，如此说来，你认为我就是那首领？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阁下若是那刺客的首领，方才那一剑就不会收回去了。薛一人什么话也没有说，缓缓地转过了身，将长剑藏入了石匣。只见他肩头起伏，他的心情似乎很激动，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： 你可知道我为何至今还未杀死左青侯吗？ 他忽然问出了这句话，楚留香不禁愣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